《资治通鉴》卷第279，《后唐纪八》，陆王下。清太元年2月癸酉，蜀主以武泰节度使赵季良为司空兼门下侍郎，同平章事，领节度使如故。吴人多不欲迁都者，都押牙周宗言于徐之告曰：“主上西迁，公复须东行，不为劳费甚大，且为重心。”丙子，吴主遣宋其丘如金陵，欲知告罢迁都。先是，知告久有传善之志，以吴主无失德，恐众心不悦，欲待四军。宋其丘亦以为然。一旦知告临境聂白姿，叹曰：“国家安而无劳矣，奈何？”周宗知其意，请如江都，微以传善讽吴主，且告其丘。其丘以宗先己，心急之。遣使持意金陵，手书切见，以为天时人事未可。知告愕然。后数日，其丘至，请斩宗以谢吴主，乃处宗为池州副使。久之，节度副使李建勋、行军司马徐介等屡陈知告功业，以早从民望，赵宗复为都押牙。知告由是书其丘。朱鸿昭、冯云不欲石敬瑭久在太原，且欲召孟汉琼。己卯，徙承德节度使范延光为天雄节度使，代汉琼。徙陆王从科为河东节度使兼北都留守，徙石敬瑭为承德节度使，皆不降至书，但各遣使臣持宣兼送赴镇。吴主召徐知告还府舍。甲申，金陵大火，已有又火，知告已有变，乐兵自卫。陆王既与朝廷猜阻，朝廷又命阳王从章全知凤翔。从章性粗率乐祸，前代安仲会镇河中，手杀之。陆王闻其来，犹恶之，欲拒命，则兵弱粮少，不知所为，谋于将佐，皆曰：“主上富于春秋，正是出于诸逢，大王功名镇主，离朕必无权理，不可受也。”王问观察判官商和马印孙曰：“今道过京师，当何相为变？”对曰：“君命诏不赐驾，临丧赴朕，有何疑焉？诸人凶谋，不可从也。”众审之。王乃移席临道，言：“朱鸿昭等承先帝吉吉，杀长立少，专制朝权，别书骨肉，动摇藩元，据倾覆社稷。今从科将入朝以清君策之恶，而力不能独办，愿启灵临藩以济之。”陆王以西都留守王思同当东出之道，犹豫与之相结，遣推官郝许、押牙朱廷义等相继议长安，遂以利害而以美计，不从则令就屠之。 司同谓将吏曰：“吾受明宗大恩，今与凤翔同返，届时事成而荣，犹为一时之叛臣，况事败而辱，留千古之丑迹乎？”遂执许等以状文。时陆王使者多为临道所执，否则一阿操两端。为陇州防御使向李金倾心附之，遣判官薛文玉往来济事，今兵州人也。朝廷亦讨凤翔，康义成不欲出外，恐失军权，请以王思同为统帅，以羽林都指挥使侯毅为行营马步军都虞后，亦知军情将变，辞不行。执政怒之，初为商州刺史。辛卯，以王思同为西面行营马步军都部署，前靖难节度使药彦筹复之，前绛州刺史常从简为马步都虞后。延卫步军左厢指挥使尹辉、羽林指挥使杨思权等皆为偏僻，辉魏州人也。蜀主以中门使王楚回为枢密使，丁酉加王思同同平章事，指凤翔行府，以护国节度使安彦威为西面行营都监。思同虽有忠义之志，而御军无法，陆王老于行阵，将士侥幸富贵者心皆向之。赵遣殿直楚匡作执亳州团练使李崇吉忧于宋州，杨王从章行至关西，闻凤翔拒命而还。三月，安彦威与山南西道张前昭、武定孙汉韶、张毅张从斌、靖难康福等五节度使奏合兵讨凤翔。汉韶，李存进之子也。乙卯，诸道兵大集于凤翔城下攻之，克东西关城，城中死者甚众。丙辰，复进攻城，期于必取。凤翔城堑卑浅，守备俱乏，众心危急。陆王登城，泣谓外军曰：“吾未冠从先帝百战，出入生死，金疮满身，以立今日之社稷。汝曹从我，目睹其事。今朝廷信任谗臣，猜忌骨肉，我何罪而受诛乎？”因痛哭，闻者哀之。张前昭姓扁吉，主攻城西南，以白刃驱士卒登城，士卒怒，大垢，反攻之。前昭跃马走免，杨思权因大呼曰：“大相公无主也！”遂率诸军解甲投兵，请降于陆王，自西门入，以符纸进陆王曰：“愿王克京城日，以臣为节度使，勿以为防团。”陆王即书，思权可宾宁节度使，受之。王思同犹未知之，促士卒登城。尹辉大呼曰：“城西军已入城受赏矣！”众皆弃甲投兵而降，齐声震地。日中乱兵西入， 外军亦溃。司同等六节度使皆遁去。陆王西敛城中将吏市民之财以犒军，至于鼎府皆估值以己之。丁巳，王思同、药彦筹等走至长安，西京副留守刘遂庸闭门不纳，乃驱潼关。遂庸寻之子也。陆王见大将旗鼓，整众而东，以孔目官于城刘延朗为副心。陆王使幽王思同等并力据长安据守，至岐山，闻刘遂庸不纳思同，甚喜，遣使未抚之。遂庸悉出府库之财于外，军士前至者即急赏令过，比陆王至，前军赏便皆不入城。更深，陆王至长安，遂庸营业，率民财以充赏。是日，西面步军都监王景从等自军前奔还，中外大骇，帝不知所为，谓康义成等曰：“先帝弃万国，朕外守藩方，当世之时，为四者在诸公所取耳。朕时无心与人争国，继承大业，年在幼冲，国事皆委诸公。朕于兄弟间不至真耿，诸公以社稷大计见告，朕何敢为？军兴之初，皆自夸大，以为寇不足平，今事至于此，何方可以转祸？朕欲自迎陆王，以大位让之，若不免于罪，亦所甘心。”朱鸿昭、冯云大惧，不敢对。义成与西夷宿卫兵迎降为己功，乃曰：“西师惊溃，改主将失策耳。今侍卫诸军尚多，臣请自往扼其冲要，召集离散，以图后效，请陛下勿为过忧。”抵前使召石敬瑭，欲令将兵拒之，义成故请自行。帝乃召将士未遇，空府库以烙之，许以平凤翔，人更赏200民，府库不足，当以宫中服完祭之。军事一交，无所未计，复赐物扬言于陆曰：“指凤翔更请一份。”前楚匡作杀李重吉于宋州，匡作崩锤重吉，则其家财，又杀倪惠明。初，马军都指挥使朱鸿石为秦王从容所厚，即朱鸿昭为枢密使，鸿石以宗兄视之。从容勒兵天津桥，鸿石守卫孟汉琼击从容，康义成尤是恨之。辛酉，帝亲至左藏，即将士金帛。义成、鸿石共论用兵利害，鸿石欲以禁军固守洛阳，曰：“如此，彼亦未敢敬前，然后徐图进取，可以万全。”义成怒曰：“鸿石为此言，欲反也。”鸿石曰：“公自欲反，乃为谁反？”其声见利。帝闻， 召而训之，二人送于帝前，帝不能辨其是非，遂斩弘石，军士亦愤怒。壬戌，陆王至昭应，闻前军获王思同，王曰：“思同虽失计，然尽心所奉，亦可嘉也。”癸亥，至陵口，前军执思同已至，王则让之，对曰：“思同起行间，先帝擢之，谓之节将，常愧无功以报大恩，非不知复大王立德富贵，助朝廷自取祸殃，但恐死之日无面目见先帝于泉下耳，败而信古，故其所也，请早就死。”王为之改容，曰：“公且休矣。”王欲诱之，而杨思权之徒耻见其面。王之过长安，尹辉进取思同家资及妓妾，吕言于刘言朗曰：“若留思同，律师是心，主王罪不待报，擅杀思同及其妻子。”王醒，怒言朗，皆息者累日。癸亥，至以康义成为凤翔行营都招讨使，以王思同复之。甲子，陆王至化州，获药宴筹求之。乙丑，至文乡，朝廷前后所发诸军，与西军皆迎降，无一人战者。丙寅，康义成引侍卫兵发洛阳，诏以侍卫马军指挥使安从进为京城巡检，从进已受陆王书，前部复心矣。是日，陆王至灵宝，护国节度使安彦威、匡国节度使安仲霸皆降，为保义节度使康思立谋固守陕城以祀康义成。先是，捧圣五百骑戍陕西，为陆王前锋，至城下，呼城上人曰：“禁军十万以奉新帝，尔被数人悉为，徒累一城人徒弟耳。”于是捧圣卒争出营，思力不能进，不得已亦出营。丁卯，陆王至陕，辽左说王曰：“今大王将及京畿，传闻圣谕已拨迁，大王已少留于此，先遗书慰安京城士庶。”王从之，遗书与洛阳文武士庶，为朱鸿昭、冯云两族不涉外，自于物有忧疑。康义成军至新安，所部将士自相结，百十围群，弃甲兵，整先义闪降，累累不绝。义成至甘濠，麾下才数十人，与陆王后继十余人。义成结所配弓箭为信，引后继请降于陆王。戊辰，闽帝闻陆王至陕，义成军溃，忧害不知所为，即遣使召朱鸿昭谋所向。鸿昭曰：“即召我，与罪之也，复景死。”安从进闻鸿昭死，杀冯云于地， 灭其族，转鸿昭云守于陆王。帝欲奔魏州，召孟汉琼，使诣魏州为先至。汉琼不应召，单骑奔陕。初，帝在藩镇，爱信牙将慕容谦即即位，以为控贺指挥使。帝将北渡河，密与之谋，使率步兵守玄武门。是夕，帝以50骑出玄武门，谓谦曰：“朕且幸魏州，徐土兴复，汝率有马控贺从我。”谦曰：“生死从大家。”乃扬为团结。帝既出，即合门不行。己巳，冯道等入朝，即端门，闻朱冯死，帝已北走。道即刘旭欲归。李渔曰：“天子之初，吾辈不预谋，今太后在宫，吾辈当至中书，遣小黄门取太后进旨，然后归地，人臣之意也。”道曰：“主上失守社稷，人臣为君侍奉，无君而入宫城，恐非所宜。陆王已处处张榜，不若归祀教令。”乃归。至天宫寺，安从进遣人谕之曰：“陆王背道而来，且至矣。相公一率百官至古水奉迎。”乃止于寺中，召百官。中书舍人卢导至，冯道曰：“此舍人久矣，所及者劝进文书，一速具草。”道曰：“陆王入朝，百官班迎可也，设有费力，当似太后教令，岂可据意劝进乎？”道曰：“适当务实。”道曰：“安有天子在外，人臣据以大位劝人者也？若陆王守节北面，以大义见责，将何辞以对？公不如率百官一宫门，进明问安，取太后进旨，则去就善矣。”道未及对，从进屡遣人促之曰：“陆王至矣，太后太妃已遣中使迎烙矣，安得百官无班？”道等即纷然而去。继而陆王未至，三相息于上阳门外。卢导过于前，道复召而谕之，导对如初。李渔曰：“舍人之言是也，吾辈之罪，着发不足数。”康义成至陕待罪。陆王则之曰：“先帝宴驾，立嗣在诸宫，今上梁安，正式出诸宫，何谓不能忠实，显吾帝至此乎？”义成大惧，叩头请死。王肃恶其为人，未欲拒诛，且诱之。马步都虞后常从简、左龙武统军王景堪，皆为部下所职，降于陆王。东军进降，陆王上谏于太后取进旨，遂自陕而东。夏四月庚午朔，未明，闽帝至魏州东数里，遇石敬瑭。帝大喜，问以社稷大计。敬瑭曰：“ 闻康义成西逃，何如？陛下何谓至此？帝曰：义成亦叛去矣。敬堂俯首长叹硕嗣，曰：魏州刺史王弘志速降席事，请与图之。乃往见弘志问之，弘志曰：前代天子拨迁多矣，然皆有将相侍卫府库法务，使群下有所瞻仰，今皆无志，独以五十骑自随，虽有忠义之心，将若之何？敬堂还。献帝于魏州邑，以弘志之言告。弓箭库使沙守荣奔弘进前，则敬堂曰：公明宗爱婿，富贵相与共之，忧患亦宜相续，今天子拨月委寄于公，寄图兴复，乃以此四者为辞，使直欲负贼卖天子耳。守荣抽佩刀欲刺之，敬堂亲将陈辉救之，守荣与辉斗死，弘进亦自刎。敬堂衙内指挥使刘知远引兵入，尽杀帝左右及从骑，独掷地而去。敬堂遂趋洛阳。是日，太后领内诸司至甘濠迎陆王，王即遣还洛阳。初，陆王罢河中归私地，王淑妃朔遣孟汉琼存抚之。汉琼自谓于王有救恩，至渑池西，见王大哭，欲有所陈。王曰：诸事不言可知，乃自欲从臣之列。王即命斩于陆虞。山南西道节度使张秦昭之讨凤翔也，留武定节度使孙汉韶守兴元。秦昭既败，奔归兴元，与汉韶举两镇之地降于蜀。蜀主命凤鸾宿卫马步都指挥使昭武节度使李肇将兵五千还利州，又匡胜马步都指挥使宁江节度使张掖将兵一万屯大漫天以迎之。人参陆王至蒋桥，百官班迎于陆，传教以未拜子宫未可相见，冯道等皆上间劝进。王入夜太后太妃亦西宫，扶子宫痛哭，自陈意却之由。冯道率百官班献拜，王答拜，道等复上间劝进。王立谓道曰：余之此行，是非祸矣，似皇帝归阙，元秦礼忠，当还手翻服，群公据言及此，甚无畏也。癸酉，太后下令废少帝为鄂王，以陆王之军国事，权以书诏印施行，百官以至德宫门戴罪。王命各赴其位。甲戌，太后令陆王移及皇帝位，乙亥，即位于旧前。帝之发凤翔也，许军士以入洛，人赏钱百民。既至，问三司使王梅以府库之实， 对有数百万在，继而月食，金帛不过三万两匹，而赏军之费即应用50万民。帝怒，每请率京城民财以足之，数日仅得数万民。帝谓执政曰：“君不可不赏，人不可不恤，今将奈何？”执政请巨屋为律，无问世数，自居及旧者，欲借5月就职，从之。王弘志迁闽地于州谢，帝遣弘志之子殿直栾往镇之。戊寅，栾至魏州叶县，闽帝问来故，不对。弘志朔进酒，闽帝知其有毒，不饮，栾亦杀之。闽帝姓仁厚，与兄弟敦睦，虽遭秦王忌疾，闽帝坦怀待之，足免于患。及四位于陆王亦无贤，而朱鸿昭、孟汉琼之徒横生猜见，闽帝不能为，以致祸败焉。孔飞尚在宫中，陆王使人谓之曰：“重疾何在？”遂杀飞，并其四子。闽帝之在魏州也，为慈州刺史宋令寻遣使问起居，闻其遇害，痛哭半日，自惊死。己卯，石敬瑭入朝，庚辰，以刘旭判三司，辛巳，属大赦，改元明德。帝知其凤翔也，召兴州刺史刘遂卿迟疑不至，闻帝入洛，乃西集三泉、西县、金牛、桑林戍兵已归，自散关以南城镇西弃之，皆为蜀人所有。癸未，入朝，帝欲治罪，以其能自归，乃赦之。遂卿寻之职也。甲申，蜀将张掖将兵入兴元扬州，已有改元大赦。丁亥，以宣徽南院使郝琼全判枢密院，前三司使王梅为宣徽北院使，凤翔节度判官韩昭胤为左谏议大夫，充端明殿学士。戊子，斩河阳节度使，判六军诸尉兼侍中康义成，灭其族。己丑，主药宴筹。庚寅，是王景堪常从简，有司百方敛民财，仅得6万。帝怒，下军巡使谕，昼夜督责，求系满谕，至自京赴景，而军士由士四皆有交色。世人俱诟之曰：“汝曹为主力战，立功良苦，凡使我辈边兄仗辈，出财为赏，汝曹犹洋洋自得，独不愧天地乎？”是时，解左藏旧物及诸道贡献，乃至太后太妃弃服簪耳，皆出之，才及20万民。帝患之，李专美业职，帝让之曰：“清明有才，不能为我谋此，留才安所失乎？”专美谢曰：“ 臣奴劣，陛下擢任过分，然君赏不及，非臣之责也。妾思自长兴之际，赏赖器行，足以世交。既以山陵及出师，躺葬岁合，虽有无穷之才，终不能满骄足之心。故陛下拱手于危困之中而得天下，夫国之存亡，不专系于厚赏，亦在修法度，立纪纲。陛下苟不改覆车之辙，臣恐图困百姓，存亡未可知也。今财力尽于此矣，一句所有君己之，何必见出言乎？帝以为然。人臣召禁军在凤翔归命者，自杨思权、尹辉等各赐二马一驼，前70民，下至军人前20民，其在京者各10民。军事无厌，由愿望为谣言曰：除去菩萨福利生铁，以悯地人弱，地刚言有毁心故也。丙申，葬圣德何武亲孝皇帝于徽陵，庙号明宗。帝崔迭护从至陵所，素焉。五月丙午，以韩昭胤为枢密使，以庄宅使刘延朗为枢密副使，权知枢密院房浩为宣徽北院使，号长安人也。帝与石敬瑭皆以勇力善斗，视明宗为左右，然心境素不相悦。帝即位，敬瑭不得已入朝，山陵既毕，不敢言归。时敬瑭久病累疾，太后及魏国公主屡谓之言，而凤翔将佐多劝帝留之，为韩昭胤、李专美以为赵延寿在变，不宜猜忌敬瑭。帝亦见其鼓励，不以为愚，乃曰：十郎不为密亲，兼自少与吾同艰难，今我为天子，非十郎尚谁托哉？乃复以为河东节度使。戊午，以陇州防御使向李金为保义节度使。丁未，冀州刺史赵成降蜀。戊申，以羽林军使杨思权为靖难节度使。己酉，张前昭、孙汉韶举卒迁于成都。庚戌，以司空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冯道同平章事，充匡国节度使。以天雄节度使兼侍中范延光为枢密使。帝之起凤翔也，西取天平节度使李从衍加裁甲兵以攻军。将行，凤翔之民遮马，请复以从衍镇凤翔。帝许之。至是，徙从衍为凤翔节度使。初，明宗为北面招讨使，平卢节度使房之温为副都部署，帝以别将视之，常披酒奋争，拔刃相拟。及帝举兵入洛，只问密与行军司马李冲谋拒之，冲请先奉表 以观形势，还言洛中已安定，人须入朝谢罪，帝忧礼之，只闻贡献甚厚。吴镇南节度使守中书令东海康王徐之寻卒，蜀人取成州。六月甲戌，以皇子左卫上将军崇美为承德节度使，同平章事，兼河南尹，判六军诸卫事。文州都指挥使程延圭举州附属。吴徐之告将受善，即昭武节度使兼中书令临川王蒙遣人告蒙藏匿王命，擅造兵器。丙子，降封溧阳公，忧于河州，命控贺军使王弘将兵200卫之。刘旭与冯道婚姻，旭姓柯察，礼于刚扁，道既出阵，二人论议多不合，事有应改者，余谓旭曰：“此贤亲家所为，更之不亦辩乎？”旭恨之，由是动城奋争，至相诟骂，各欲非时求献，事多凝滞。帝患之，欲更命相，问所亲信以朝臣文望宜为相者，皆以尚书左丞姚乙、太常卿卢文纪、秘书监崔居简对，论其才性互有优劣，帝不能决，乃置其名于琉璃瓶，也焚香祝天，且以祝夹之，守得文纪，赐得乙。秋七月辛亥，以文纪为中书侍郎，同平章事。居简，饶之子也。帝欲杀楚匡作，韩昭胤曰：“陛下为天下父，天下之人皆陛下子，用法宜存至公。”匡作受诏减教重集家财，不得不耳。今卒匡作无意死者，恐不厌众心。乙卯，长留匡作于登州。丁巳，李沛国夫人刘氏为皇后。回鹘入贡者多为河西杂虏所掠，召将军牛之柔率进兵卫宋，与滨州兵共讨之。吴徐之告召左仆射兼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宋其丘还金陵，以为诸道都统判官，加司空，于是皆无所官欲。其丘屡请退居，知告以南辕己之。护国节度使杨王从章、归德节度使荆王从敏皆罢镇居洛阳私地，帝待之甚薄。从敏在宋州欲杀重吉，帝犹恶之，常试验尽忠，酒酣，故二王曰：“尔等皆何物，折据雄藩。”二王大惧，太后斥之曰：“帝罪矣。”尔曹速去。蜀置永平君于雅州，以孙汉韶为节度使，复以张秦昭为山南西道节度使，同平章事。秦昭故辞不行。 蜀主得封疾余年，致仕增惧。甲子，立子东川节度使，同平章事，亲为马步都指挥使任赞为太子，仍监国。赵司空同平章事赵季良、武信节度使李仁罕、保宁节度使赵廷隐、枢密使王楚回，捧圣控贺都指挥使张公铎、凤鸾宿卫指挥副使侯弘石，受遗诏辅政。世袭卒，密不发丧。王楚回夜起一星门，告赵季良。楚回气不已，季良正色曰：“今强将卧兵，专肆时变，宜肃立四军以绝计余，岂可但相弃也？”楚回收泪谢之。季良教楚回见李仁罕，似其辞旨，然后告之。楚回至仁罕地，仁罕涉背而出，遂不以实告。丙寅，宣遗志，命太子仁赞更名长，丁卯即皇帝位。初，帝以王眉对左藏献才失时，故以刘旭代判三司。旭命判官高延赏勾考琼河，皆积年不欠之数，坚吏立其征则盖取，故存之。旭具奏其状，且请查其可征者即督之，必无可偿者悉捐之。韩昭胤急言其变。八月庚午，召长兴以前户部及诸道拨租338万，虚凡不及，皆捐免勿征。贫民大悦，而三司吏怨之。辛未，以姚乙为中书侍郎，同平章事。有龙武统军所自通，子河中之系，心不自安。戊子，退朝过洛，自投于水而卒。帝闻之，大惊，赠太尉。丙申，以前安国节度使同平章事赵凤为太子太保。九月癸卯，赵凤翔一兵守安东镇以备蜀。蜀胜卫诸军都指挥使武信节度使李仁罕，自是肃将有功，复受故托，求判六军，令进奏吏宋从会以意欲枢密院，又至学士院真草麻。蜀主不得已，贾银加仁罕兼中书令，判六军事，以左匡胜都指挥使，保宁节度使赵廷隐兼侍中为之父。几位云州奏契丹入寇，北面招讨使石敬瑭奏自将兵屯白井以备契丹。辛酉，敬瑭奏镇武节度使杨谭及契丹于境上，却之。蜀奉于宿卫都指挥使昭武节度使兼侍中李肇闻蜀主即位，故望不时入朝，至汉州，留与亲戚宴饮于巡。冬十月庚午，使至成都，称足疾，扶杖入朝献，见蜀主不拜。 戊寅，左仆射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李渔罢守本官，吏部尚书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判三司刘旭罢为右仆射。三司吏闻旭罢相，皆相贺，无一人从归地者。属捧上控贺都指挥使张公铎，与医官使韩继勋、丰德库使韩宝珍、查酒库使安思谦等，皆是属主于藩邸，夙愿李仁罕共赠之，云仁罕有意志。属主令继勋等与赵继良、赵廷隐谋，因仁罕入朝，命武士执而杀之。癸未，下诏破其罪，并其子季弘及宋从会等数人皆伏诛。是日，李诏释杖而拜。属元州都押牙文景琛据城判，果州刺史李延厚讨平之。属主左右以李诏拒慢，请诛之。戊子，以诏为太子少傅致仕，徙琼州。吴主家徐之告大丞相上府，似齐王九锡辞不受。雄武节度使张延朗将兵为文州，接州刺史郭之琼拔坚石寨，属李延厚将果州兵屯兴州，遣新登指挥使范延辉将兵救文州，延朗解围而归。兴州刺史冯辉自甘渠引戍兵归凤翔。十一月，徐之告召其子司徒同平章事景通还金陵，为镇海宁国节度副大使、诸道副都统，判中外诸军事，以次子衙内马步都指挥使、海州团练使景谦为左右军都军使、左仆射、参政事，留江都辅政。十二月己巳，以益州刺史安书谦为镇武节度使，齐州防御使尹辉为张国节度使。书谦，沙陀人也。人参，石敬瑭走契丹隐去，罢兵归。乙亥，征雄武节度使张延朗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，判三司。辛巳，汉皇后马氏卒。甲申，蜀藏文武圣德英烈明孝皇帝于和陵，庙号高祖。已有葬鄂王于辉陵城南，封才数尺，观者悲之。是岁秋，东汉，民多流亡，同化仆将尤甚。汉主命判六军秦王洪度母宿卫兵千人，皆市井无赖子弟，洪度逆之。同平章事杨洞前谏曰：“秦王国之种敌，宜亲端事，使之治君已过矣，况逆群小乎？”汉主曰：“小儿交以容事，过凡公忧，终不借洪度。”洞前出，见卫士略伤人金帛，商人不敢诉，叹曰：“政乱如此，安用宰相？”因谢病归地，久之不召， 遂卒。二年春正月丙申朔，闽大赦，改元永和。二月丙寅朔，属大赦。甲戌，以枢密使、天雄节度使、兼侍中范延光为宣武节度使兼中书令。丁丑，夏州节度使李夷超上言疾病，以兄行军司马夷因全知军州事。夷超寻卒。戊寅，蜀主尊母李氏为皇太后。太后太原人，本庄宗后宫也，以赐蜀高祖。己丑，追尊帝母鲁国夫人魏氏曰宣献皇太后。民主李淑妃陈氏为皇后。初，民主两娶刘氏，皆氏族，美而无宠。陈后本闽太祖氏婢金凤也，漏而淫，民主避之，以其族人守恩匡盛为殿使。三月辛丑，以前宣武节度使兼侍中赵延寿为中武节度使兼枢密使，以李夷因为定难节度使。己酉，赠吴越王元冠母陈氏为晋国太夫人。元冠姓孝，尊礼母党，后加赐予而未尝迁官，授以重任。壬戌，以张胜都指挥使安审琦领顺化节度使。审琦金泉之子也。太常丞史在德性狂倦，上书立抵内外文武之事，请便加考试，处置能否。执政及朝事大怒，卢文纪及补缺刘涛、杨昭简等皆请加罪。帝位学士马印孙曰：朕心临天下，宜开言路，若朝事以言获罪，谁敢言者，请为朕作诏书，宣朕意。乃下诏略曰：昔魏征请赏皇甫德参，今涛等请处使在德，视同言义，何其远哉！在德情在清书，安可责也。昭简四父之曾孙也。吴家徐景谦同平章事，知左右军事。徐之告领尚书郎陈觉辅之，谓觉曰：吾少时与宋子松议论，好相劫难，或吾舍子松还家，或子松拂衣而起。子松携衣饲往秦淮门欲去者硕矣，吾常借门者止之。吾今老矣，犹未便达时事，况景谦年少当国，故屈吾子以惠之耳。夏四月庚午，蜀以御史中丞龙门吴昭义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。癸未，加枢密使、刑部尚书韩昭胤中书侍郎同平章事。辛卯，以宣徽南院使刘延浩为刑部尚书，充枢密使。延浩，皇后之弟也。癸巳，以左领军卫大将军刘延朗为本卫上将军， 充宣徽北院使兼枢密副使。五月丙申，契丹寇新州及镇武。庚戌，赐镇武节度使杨坛名光远。六月，吴德胜节度使兼中书令柴再用卒。先是，史官王振常寻其战功，再用曰：“鹰犬微笑，解社稷之灵，再用何功之有？”竟不报。契丹寇英州，河东节度使北面总管石敬瑭即还镇，因为自权之计，帝号咨访外事，常命端明殿学士李专美、翰林学士李松指至告吕琦、薛文玉、翰林天文赵延义等更职于中兴殿庭，余语或至夜份，使敬瑭二子为内史，曹太后则晋国长公主之母也。敬瑭录太后左右，令似帝之密谋，事无巨细皆知之。敬瑭多于宾客前自称雷吉不堪为帅，即朝廷不知计。时契丹屡寇北边，晋军多在幽兵，敬瑭与赵德军求一兵运粮，朝夕相济。甲申，赵借河东人有蓄积者输粟，已有赵镇州输捐五万匹于总管府，敌军粮率镇骑人车千五百乘运粮于代州，又召魏博试敌，使水旱民饥。敬瑭遣使督促延吉，山东之民流散，乱使赵矣。敬瑭将大军屯新州，朝廷遣使赐军士下衣，传召抚谕，军士呼万岁者硕四，敬瑭惧。幕僚河内段西尧请诸其唱首者，敬瑭命都押牙刘知远斩邪马都将李辉等三十六人以训。西尧怀州人也，帝闻之，亦疑敬瑭。人臣召窃盗不计赃多少，并纵火强盗，并行极法。闽福王季鹏私于工人李春燕，季鹏请之于陈后，后白民主而赐之。秋七月，以枢密使刘延浩为天雄节度使。以四，以武宁节度使张敬达为北面行营副总管，将兵屯代州，以分石敬瑭之权。帝深以时事为忧，常从容让卢文纪等以无所归赞。丁巳，文纪等上言：“臣等每五日起居，与两班旅县，赞或对阳，侍卫满前，虽有余虑，不敢夫臣。切见前朝自上元以来，至延英殿，或宰相欲有论奏，天子欲有资夺，旁无侍卫，故人得进言。往复此故事，唯听机要之臣试策。”诏以就至五日起居，百僚俱退，宰相独生，若常事自可敷奏，或事应严密，不以其日，或一日听于阁门奏榜子， 当进禀侍臣，于便殿相待，何必习严英之名也？吾润州团练使徐之恶，侠逆小人，游宴废物，作列寺于牙城西，公自贸易。徐之告闻之，怒，召之恶左右诘责。之恶惧，或谓之告曰：“中武王最爱之恶，而以后世传于公。往年之寻失守，论议至今未息。届时之恶至有能名，训兵养民，于公何利？”之告感悟，待之加厚。九月丙申，吾大赦，改元天祚。己酉，以勋徽南院使房浩为刑部尚书，充枢密使。勋徽北院使刘延朗为南院使，仍兼枢密副使。于是延朗及枢密直学士薛文玉等居中用事。号与赵延寿虽为使长，其听用之言实不三四。号随事可否，不为事先。每幽兵遣使入奏，枢密诸人还作议之。号多俯首而媚，必觉引颈振衣，则使者去矣。起奏除寿，亦归严朗。主方阵刺史自外入者，必先录严朗，后亦贡献。录后者先，得内地；录薄者晚，得边陲。由是诸将帅皆怨愤，帝不能察。属荆州防御使全师玉寇荆州，拔水寨，城中兵才千人。都监陈之隐托他氏将兵300沿流遁去。防御使马全杰请司才以己军，出其死战，蜀兵乃退。戊寅，召斩之隐。初，民主有姓臣曰归守明，出入卧内。民主晚年得封疾，臣后与守明及百工院使李可因私通，国人皆恶之，莫敢言。可因常赠皇城使李访于民主。后族陈匡胜无礼于福王季鹏，访及季鹏皆恨之。民主极甚，季鹏有喜色。访以民主为必不起。冬十月己卯，使壮士数人持白挺击李可因，杀之，中外震惊。庚辰，民主极少见，臣后诉之。民主立即视朝，解可因死状，访聚而出，俄请引步兵鼓噪入宫。民主闻变，逆于九龙帐下，乱兵刺之而出。民主婉转未决，工人不忍其苦，未决之。防与季鹏杀陈后、陈守恩、陈匡胜、归守明及季鹏弟季涛。季涛素与季鹏相恶故也。心巳，季鹏称皇太后令监国，是日即皇帝位，更名昶，是其父曰斋宿明孝皇帝，庙号惠宗，继而自称 全知福建节度使，遣使奉表于唐，大赦境内，立李春燕为贤妃。初，闽惠宗娶汉主女清远公主，使患者闽清林延玉置邸于番禺，专掌国信。汉主赐以大地，秉赐甚厚，说问以闽事，言欲不对，退谓人曰：去闽与闽，去越与越，楚人恭敬，可如是乎？汉主闻而贤之，以为内常事，使勾教诸司事。言欲闻惠宗遇事，求归不许，素服向其国三日哭。荆南节度使高从惠姓明达，亲礼贤士，委任梁镇以兄事之，朕常为从惠为郎君。楚王西范好奢靡，游谈者共夸其盛。从惠谓辽左曰：如马王可谓大丈夫矣。孙光宪对曰：天子诸侯礼有等次，比汝秀子交齿健态，取快一时，不为远虑。威王无日，有足目乎？从惠久而悟，曰：公言是也。他日谓梁镇曰：吾自念平生奉养，故已过矣。乃捐去完号，以经史自娱，省行伯父，境内已安。梁镇曰：先生待我如不依交，以四王主我，今四王能自立，不坠其业，吾老矣，不复是人矣。遂故请退居，从惠不能留，乃为之注释于土州。朕批鹤场，自称京台隐士，每一府跨黄牛至听事。从惠时过其家，四时赐予甚厚，自是悉以正事主孙光宪。陈光曰：孙光宪见微而能见，高从惠闻善而能喜，梁镇成功而能退，自古有国家者能如是，符合亡国败家丧身之有。吾家中书令徐之告上府太师大丞相大元帅，晋封齐王，被书礼，以升润宣池社长江饶信海十州为齐国。知告辞上府丞相，书礼不受。闽皇城使判六军诸位离访，专制朝政，阴阳死士。民主场与拱辰指挥使林延浩等图之，延浩等诈亲赴访，访待之不疑。十一月壬子，访入朝，延浩等扶卫士数百于内殿，直斩之，枭首朝门。访步兵千余，持白艇攻应天门，不克，焚启圣门，夺防守，奔吴越。找铺访弑君及杀季涛等罪，告谕中外。以建王纪言全判六军诸位，以六军判官永泰叶桥为内宣徽使参政事。乔博学至直，闽惠宗擢为福王友， 常以师父礼待之，多所裨益，宫中谓之国翁。场记四位骄纵，不与乔一国事。一旦场方逝世，乔亦道士服过庭中驱出，场召还，拜之曰：“君国事因久不接对，孤之过也。”乔顿首曰：“老臣辅导无状，至陛下即位以来，无一善可称，愿起骸骨。”场曰：“先帝以孤主公，政令不善，公当极言，奈何弃孤去？后赐金帛，未欲令复位。”场原非梁国夫人李氏，同平章事敏之女。场婢李春燕，待夫人甚薄。乔见曰：“夫人先帝之生，聘之以礼，乃何以心爱而弃之？”场不悦，由是疏之。未几，复上书言事。场披其职尾曰：“一夜随风落玉钩。”遂放归永泰，以寿终。帝加马全节之功，召义阙，刘延朗求禄，全节无以与之。延朗欲除全节绛州刺史，群议沸腾。帝闻之，乙卯，以全节为恒海留后。十二月壬申，以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充枢密使韩昭胤同平章事充护国节度使。已有以前匡国节度使同平章事冯道为司空。使久无正拜三公者，朝议以其职事。卢文纪欲令掌祭祀扫除，道闻之曰：“司空扫除职也，无何惮焉。”继而文纪自知不可，乃止。民主赐洞真先生陈守元好天师，信重之，乃至更易将相刑罚选举，皆与之意。守元受禄请托，言无不从，其门如是。